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孙燕姿在2003年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所配唱的主题曲《遇见》，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虽然整首歌很安静，但是你不难听出属于年轻人那种不期而遇的惊喜，很浪漫的一首歌曲，我个人比较喜欢，几乎每一次去 KTV 都一定会点唱的歌。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听到这首歌不是在 KTV 自己的演唱，也不是孙燕姿的版本，而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现场听到一个来自于西安的男孩叫做张超阳的翻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唱的不是普通话，而是西安方言。说实话，我不是第一次听西安方言唱歌，只是西安方言唱慢歌、唱情歌还是头一次，所以我在节目现场听张朝阳唱前面几句的时候，真的有种跳戏。另外再加上有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人物佟湘玉，佟掌柜的，给我们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在他刚刚开口唱那前几句的时候，总有种想要笑场的感觉。但是听着听着，你会发现好像他很认真，不是在搞笑，然后你就融入到歌曲的情绪里头了。后来在那个节目结束之后，张朝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说，之所以他在舞台上演唱西安话表达的音乐作品，是因为方言于他而言就像是家乡一样，无论你去到哪里，无论你在外面有多大的成就，无论你是否一事无成，你始终都是要回去的。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预测安排。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没有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听着风来自地铁跟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对于中国好声音节目现场一个来自于西安的男孩张超阳用陕西话演绎的遇见。我前面已经说了，可能是因为佟湘玉那个角色太深入人心，所以在舞台上一听到陕西话你首先就想乐，可是你在听到副歌部分，你会发现哎，这个男孩他的情感是饱满的，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极为认真的，好像慢慢的你也可以走进到他的音乐情绪里去。在他演绎完这首歌曲之后，李健说，我很喜欢说家乡话的人，不是那种可以改变口音的，我特别喜欢，因为普 想起了一句诗，说我走过天南海北五湖四海，我唯一的行李就是我的母语。而我听到李健在节目现场给张朝阳的这番评价之后，想起的是他收录在《音乐傲骨》那张专辑当中的《故乡山川》。李健在这首歌里表达自己对故乡的那份思念之情，以山川而永志。脚下虽有万水千山，却远不过对你的思念。李健形象地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孤寂的飞舞的候鸟，时光荏苒，然而乡音未变，朴素的对于故乡的情感依旧如初，对于故乡的气息是难以改变。那是岁月的沉淀，日出日落无数次照亮李健在梦境中回归故乡。隔着岁月，李健也能清楚地辨别出往日他在故乡的那些生活经历，那是他生命当中的一种向往，魂牵梦绕，使他身心可以得到净化的地方。想在这时间就跟您一起来分享这首《故乡山川》。 当微风送花草清香，正是我想你的季节。远方的家是否江水日夜流淌，当风筝已满天飞雪，曾是你望眼欲穿，往日时光匆匆流水带你奔向何方。我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此刻灯火辉煌，多想与你分享，却再也不

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在最初听这首《故乡》的时候，都以为这是许巍创作给自己家乡西安的一支音乐作品。其实不是，这是许巍两个人就这样过着长达八年的两地分居生活。于是我们在歌里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我们听过很多歌曲，常常会把自己的爱人比作这世界上最美的一些事物，可是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莫过于像许巍这样把信仰是当我们陷入了一种孤独迷惑痛苦的困境里，当我们一个人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是我们心里唯一的依靠。许巍把自己的妻子当作是自己的故乡，在他沧桑的歌声里面，满满的都是自己对妻子无法言表的歉疚。我想这是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心里面最高的一个地位，也是我听过的最深沉的爱。许巍是不太擅长直接表达爱啊卿卿我我的一个歌手，可是如果你能够听懂他的音乐作品，你会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故乡》的时候，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流浪，原来有你的地方才是故乡。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宗盛《飞》。 要是在

些失落，感觉自己像一颗草。有时我陷入空虚，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时光溜走了，而我依然在这儿，我已掉进深深的漩涡。抱紧我，我感觉冷，我感觉疼。你看这辆穿梭，就像在寻找什么，他们就像我们的命运。 是汪峰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创作的音乐作品，到了1999年他又重新填词，收录在他签约华纳唱片公司之后所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花火》当中，而这支音乐作品就是汪峰写给他曾经自杀的女友君子的一首歌。君子的悲剧让汪峰强烈地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可悲，从1997年到2000年，一直伴随着汪峰的就是这种无尽的失望和失落。而汪峰之前的作品和后来的作品风格差别很大，也与此有关。由此种种，他将心中的这种积怨的情绪就变成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美丽世界的孤儿》。有人说汪峰在君子的墓碑上的宋词是这样写道：几年过去了，你还好吗？冷漠的人还在笑，脆弱的人还在哭，太阳还是火热，月光还是皎洁，虚伪依旧虚伪，高尚还在受伤。你的声音我们还在听，可你的身影却无影无踪。岁月如风，笑着哭，那个美丽的梦，梦中的女孩笑颜如花，她就是美丽世界的孤儿，太早地回到了纯真的天国，而我们还在这里。如今家庭婚姻美满的汪峰也曾经为章子怡写过一首更为柔和的《生来彷徨》，但是我们知道汪峰一直都没有改变过，那个孤独遗憾永远都会留在他的歌里，所以他才也更懂得幸福的来之不易。 每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我们今生来历却又毫无眷恋，徘徊着寻找着那虚空的关于，奔波着抗争着那无常的命运。朋友啊，这生活会把你的想来，可他从来就不会有一丝怜悯。 身几道炼钢厂，亿万光年，那只是我们是梦之路的起点。妈妈，你善良的孩子，爱没放弃，他想在今夜的街上爱到死去。这花朵吧，受伤的一瞬，如同我们一起挣扎着那些陪伴。明天我们是否活着，却依然不在？明天我们是否存在，却一往一样？而他从来就只是在笑。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这首《内疚》。 我曾知道。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你是我的耳边药。 我想自保，听不到我的音响在吵，你走了也管不着。 才下了眉头，却攻上我心头，蚕食而今掏空左右。每当我回头，内疚是筷子手，摧残我回忆中的 心里说他多好，才把你气走自招。 这首内疚是很难被翻唱的，因为陈奕迅独特而疗愈的嗓音可以把那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感觉唱的是如此到位，如此的淋漓尽致。可是今天我坐在这里听李荣浩的这个版本，我发现他给我们的惊喜是更多的。如果说陈奕迅唱的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是肆无忌惮的一种宣泄，那么李荣浩所唱的就是一个用酒精麻醉自己的人胡言乱语不让自己哭出来的那种心疼。内疚是你欠了别人的还不了的那份情，他是往心里面钻的，他说不出口也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像是这首歌里面这样的一句歌词，蚕食二尽掏空左右，摧残我回忆中的所有。下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所演唱的《我们》。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 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我们》。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有些歌听懂的是内疚，听不懂的是一种幸运。我想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会住着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不是恋人了，但也成不了朋友。时间流逝无关乎喜欢不喜欢，但是还会偶尔的想起他。不管怎么样，心里面还是希望那个人今后可以一切安好。但愿收音前的你也会有这种祝福的心态在心头。今天节目最后为各位选择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戴佩妮所演唱的《怎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挺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深爱着对方。